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祁同伟看出了自己老师的心思，试探着说：高老师，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工作，我也许就碰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了。高玉良感叹地说：好戏不好看呐，这里面的名堂估计不少。祁同伟说：就是，而且这次又是北京直接抓的案子，影响太恶劣了。您看李大康书记今天的脸色，像是他犯了事儿似的。丁义珍是李大康重用的，这总是个失误吧？祁同伟放开了，知道老师想跟他谈丁义珍事件，就站在老师的角度，直截了当地指出，李大康的责任不小。那丁义珍本就是一个马屁精，走到哪儿总是号称是李达康的化身，现在化身出了事儿，真身岂能不着急？并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里不知道藏着多少猫腻儿。老师也扯下公事公办的面孔，斜了学生一眼，绵里藏针地问：既然有这样的认识，那还帮李达康争办案权呢？学生一愣，觉察到老师的不满，正想找话搪塞，却被老师追着打脸：你是不是有私心呐？祁同伟的脸微微一红，承认了：知子莫若父，除了父母，老师是最摸学生脾性的，特别是多年共事，高玉良一路将祁同伟提拔起来，学生那点小心眼儿，当老师的还能不知道吗？上位副省长，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一票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高玉良缓缓地摇着头，告诉自己的学生，他对这件事不乐观，也劝学生别这么乐观。祁同伟有点紧张，以为李达康会反对他进这关键一步。高玉良却扬起脸来，说出了自己的判断：李达康未必能阻挡你进步，倒是新来的沙瑞金书记。同伟，你想一想吧，哪个一把手到任之后会马上安排提拔干部啊？离任的省委书记谨慎怕事，留下一批人不去安排，新书记一到任就安排了，有这样的好事吗？说完怕弟子太过失望，高玉良停了一下，又安慰说：当然了，这也不是绝对的，沙书记呢现在正在各市搞调研，也未必都不安排，要相信组织，你就别想这么多了。祁同伟觉得老师敲打的有道理，但老师的主题应该不在这里，老师想谈的恐怕还是自己的老对手李达康，于是又大胆地试探说：高老师，我有个怀疑，您说这李达康书记该不会也腐败掉了吧？没想到高玉良突然变了脸色，立刻喝止他：你胡说什么呀，不要把自己的同志总往坏处想，我不认为 他争取办案权，就是想包庇丁义珍。祁同伟不理解，那李达康是为什么呢？当真是为工作吗？高玉良不紧不慢地说起了一桩往事。8年前，李达康任临城市委书记、临城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受贿被抓，一夜之间，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，许多投资项目就此搁浅，临城的 GDP 指标从全省第二一下滑到了全省第五。高玉良的话意味深长，如果稳住了 GDP， 李达康当时就是省委常委了。祁同伟明白了，他知道8年前的另一个结果是高玉良任书记的吕州市 GDP 上升到全省第二，老师就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。高玉良说，现在刘省长快到年龄了，李达康迫切需要政绩啊。祁同伟附和着说，可不是吗，都传着杀李沛呢。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祁同伟给老师的茶杯续上水，高玉良喝着茶，脑筋又转悠起来。今天的事儿也是蹊跷，他在这里开着会，丁义珍有检察院的人盯着，怎么忽然就失踪了呢？当然他这会也开得长了点儿，与会人员进进出出，还打电话，该不会谁有意无意的泄密吧？祁同伟直截了当地说，作为公安厅厅长，他的职业反应就是有人泄了密，在他们开会的时候，肯定有个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。高玉良转动着茶杯，好像是在自言自语，是谁呢？有这么大的胆子？除非是有共同利益。祁同伟学乖了，不去直接点李达康的名，只是把脑袋凑近了高玉良说，高老师，您是省委政法委书记，比我更明白当前腐败的特点，都是一抓一串，哪个案子不是窝案串案呢？ 哦，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。 高玉良从沙发上挺直了身子，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， 你们公安厅要协助检察院，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，这个丁义珍跑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。 是，老师，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，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。 祁同伟笔直的一个立正敬礼，显示自己的虎虎生气。高玉良拍了拍沙发扶手， 坐下坐下，别弄得像黄埔军校似的。同伟啊，我知道你和李大康有矛盾，但是大原则还是要讲的，不要随便议论李大康。另外我也提醒你一下，像今晚丁义珍这种事，你也少出头，免得惹上嫌疑。这种时候你过于活跃，人家就会怀疑你有私心。 祁同伟心悦诚服地低下头， 是，我明白，老师，那我走了。 这时候李达康的心境恶劣到了极点，散会之后坐在一路疾驰的轿车里，握着手机开始骂人。他骂市纪委书记张树立一天到晚吃干饭，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，荆州干部队伍烂完了只怕都不知道。他骂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作为光明湖项目的副总指挥，难道从未觉察总指挥丁义珍的腐败？长眼睛干啥用的？ 骂够了，李达康要两个人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。收起手机，李达康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浓郁夜色，久久地发愣。今天是星期几？星期四吧，那就是黑色星期四了。现在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丁义珍出事，对他可以说是当头一棒，潜在的政治对手欢欣鼓舞。高玉良心中窃喜，祁同伟怕是要笑出声来了，汇报会开得无比窝囊。高玉良、祁同伟看起来好像支持他双规的意见，可是转眼之间又把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，巧妙地把他否了。偏偏他又出去抽了半天烟，偏偏丁义珍又跑掉了，别人会怎么想啊？会不会怀疑他李达康给丁义珍通风报信了？这么一来，他的屁股干不干净都成问题了。李达康身上文人气比较重，当年是省委大院的一支笔，秘书们的天然领袖，给好几位大领导当过大秘。这批秘书起来之后，形成了汉东省政界的一支重要力量，被人称为秘书帮。而高玉良手下弟子呢，大都在政法口工作，被视作政法系。当然，秘书帮、政法系都是干部群众私底下的戏称，但是人脉关系自然形成，两股势力存在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。作为秘书帮的头号人物，李达康对高玉良不太服气，他从政的资历比高玉良深，高玉良是学院派，他是实干家，他担任过几个大事的一把手，政绩显赫，是全省公认的改革闯将。高玉良呢，虽说也在吕州做过市委书记，主要精力还是在条条上。可到头来，高玉良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，成了省委副书记。这次如果不是沙瑞金空降过来，高玉良甚至会成为省委书记。据说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曾极力向中央推荐过高玉良。在这个传说里，他李达康的位置不是接任省长或者副书记，而是调离汉东省，放到外地任职。他和高玉良当年在吕州搭班子闹出的矛盾让人们记忆犹新，受损的还是他李达康。后来的发展却有些出乎意料，中央突然把沙瑞金派来了，高玉良的省委书记谜一般的没戏了，谜底到现在也无解。反而他李达康倒有可能在即将到临的刘省长退下来之后继任省长。想想呢，这也合乎情理。他主政的省会城市荆州，经过他六年打造，已经成为逼近一线的经济强势。他又是省委常委，由此上位省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却不料，在这微妙时刻，他手下主持光明湖项目的大将丁义珍落马。李达康怎么能不痛心呢？车进了荆州市委大院，漆黑的天空飘下了雨丝。李达康在自己办公室的小楼前下车，并没有急于进门。他在夜幕下扬起头颅，让空中的雨丝打湿了脸庞，丝丝凉意让他精神为之一振，这才快步走进了办公室。市纪委书记张树立、光明区区长孙连成已经等在那儿，询问的目光一齐投过来。李达康阴沉着一张脸， 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一言不发。张树立陪着小新讷讷地感叹着，真没想到丁义珍会突然出事儿。这个副市长看起来挺谦虚的，位置一直也摆得很正。可是话锋一转，纪委书记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猛烈地批判丁义珍。可是他背后呢，干啥事儿都打着咱李书记的旗号，明明他大权独揽，却四处说是咱李书记的化身，钱他去搂，好处他去捞，罪名却推到咱李书记身上，他真不是东西。李达康并不领情，看着面前的两个部下，冷冰冰地说，丁义珍这个人用错了，主要责任在我，但是你们二位有没有责任呢？怎么都不提醒我呢？尤其是你张树立，你是纪委书记啊，是不是失职啊？啊！张树立也很委屈，李书记，丁义珍的问题我反映过，去年他儿子结婚大肆收礼，还有和一些投资商的不正常交往，我也提醒过。好了好了，我叫你们来不是追究责任的，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说完就安排应急措施，让区长孙连成接手丁义珍的工作，光明湖项目不能因此耽误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。指示张树立对光明湖项目搞一下纪检摸底，做到心里有数。李达康特别提出，摸底要内紧外松，绝不能吓跑了投资商。八年前在临城抓了一个副市长，吓跑了一批投资商，让临城经济陷入了一个低谷。李达康口气严厉地告诫两位部下，不能被同一道坎绊倒两次，目前当务之急是安抚好投资商，稳定人心，稳住投资局面。一直忙到了半夜，三个人各自回家。该安排的都安排了，能想到的而且可以做的也就这些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的疏漏了。可是李达康的心里却总是不安，好像是扎了一根刺似的。一直回到家里，看到了自己的妻子欧阳菁，李达康这才突然醒悟过来，这根刺正是自己的妻子。妻子欧阳菁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，平时跟丁义珍有来往。李达康明白自己的屁股干不干净和这个名义上是他妻子的女人有关。李达康进门，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坐下，就阴沉沉地说，欧阳，今天我必须得给你打个招呼，别再把头往光明湖项目上乱伸，小心挤扁了你的头。欧阳菁马上就火了， 哎，李达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回来就训我？ 李达康敲着茶几吼着，我不是训你，是提醒你少和丁义珍来往。 我和丁义珍来往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光明湖的项目用了我们荆州银行的6亿多贷款，我不和丁市长来往，和你来往，这也不合适吧？ 我说的不是信贷业务，是让你别插手工程。欧阳菁愣了一下，继续犟嘴， 我倒想为朋友们介绍几个工程，可你李大书记给吗？什么时候给过呀？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老婆，连声招呼都不愿意给丁市长打。 李达康冷冷地说了一句，丁义珍出事了， 你想让我也卷进去吗？ 啊！ 欧阳菁惊的是嘴巴半天都没合上。夜深了，李达康和欧阳菁各自回自己的卧室睡觉。他们夫妻感情早就已经破裂，分居8年多了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李达康的脑海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念头：离婚吧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窗外传来了一阵时断时续的虫鸣声，这细小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十分的清晰。虽然是夏末的季节，却已经透出了一丝秋的悲凉。其实要离婚也不容易，欧阳菁在他当副县长的时候就嫁给他，风风雨雨20多年了，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捂暖了。李达康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，全无睡意，他索性起身叼起了一根烟，站在窗前是吞云吐雾。如果不离婚他又将如何呢？妻子如果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他的政治生涯再也经不起一次核爆式的打击了。一个让李达康揪心的疑问浮现在眼前，究竟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？他相信这个问题折磨着今天所有参加会议的人，他感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从后路包抄过来，如果找不出反击的办法，一定会让他跌入无底深渊。丁义珍怎么会突然跑了呢？这一跑，他就成了头号嫌疑人，他的对手非常清楚。往深处想，说不定人家故意挖了一个陷阱，等着他往里跳呢。检察院还在行动当中，只盼着丁义珍能够尽早落网。李达康仰望星空，暗自祈求。扔了烟蒂，他转身上床，心又很急地跳了起来。也不对呀，如果妻子欧阳菁真的跟丁义珍有经济利益关系，丁义珍被捕把他咬出来，不就直接把他撞进去了吗？思来想去，无所适从。李达康越发觉得丁义珍的失踪诡异奇绝，也许是套中有套。